荡，爱在九龙茶馆和宝堂，整个场景一下跳西安，我在护城河的彼岸，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调悠晃，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，突然画面一下就全安， 自从你离开我身边，我的心已在回忆里搁浅。如今你越飞越远，远的我看不见。哦，不知你会不会眷恋那一段永远不在的缠绵。我如此想念你的爱，想念你的爱，想念那曾经美丽过的未来。为什么要离开？为什么深情吻过我的你，会舍得让我苦苦地等待。 心坎，如果要

说，放开我挽留的手，就这样渐渐离去，没有再一次回头，总想让心去拼凑，不想爱就此停留，别再说什么理由，我的心更加难受，更加难受。 花红，谁曾情深叮嘱我，望见苍天远路长。 让爱刻于肤之上，仿佛。

中，发誓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。 笑胜出青春如风，坐看人消瘦。

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青春在风中飘着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跑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 星星一起旅行。 谢有你，一路有你，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。 所有的心里打着模板，希望满级和星星一起旅行、 yeah、这次要学习不逃避，挥别我所有的恐惧，勇敢地走下去，

你是我今生宿命，习惯人潮的拥挤，红灯停绿灯行，双手被下意识的握紧，像每天云淡风轻，窝在沙发到天明，一句温暖的叮咛，生过热茶点心，困在迷途给我指引，勇敢走下去。谁读懂女人心，有时走走停停，难选择的天性，幸运的有你捧在手心，有一个肩膀让我靠近。谁能懂女人的心，有太多的剧情，倾诉给谁听，幸运的有你给我回应。谁看懂女人的心，总是战战兢兢，被风吹被雨淋，你为我用爱撑起屋顶，是最美的风

什么？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，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？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？

成霜。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。青满香，银满香，展颜期待人结帮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 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